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成日话人无厘头讲嘢，讲到好似好乱咁。其实有阵时就系透过幽默同埋荒诞，以喜剧嘅形式讲出一啲普罗大众嘅心声。无厘头电影咧更加承先启后，成为独树一帜嘅电影体系。无厘头文化亦都成为香港流行文化嘅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我哋讲下无厘头文化，先介绍我嘅拍档先，有导演林子聪。 喂 ，hello， 另外导演 Eric Zhang。同埋我嘅好拍檔心理學家黃仲元阿 Muse 嘅 ，Hello 大家好。 嗱，無厘頭文化咧，我覺得都係我哋成長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即係唔單單係香港流行文化，亦都係我哋置身於香港流行文化嘅，即係伴隨住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元素。而我哋四個咧，我諗有唔同嘅崗位嘅。有純消費者的崗位啦， 係 消費。 當初我都係噶， 當初你都係， 我都係。 但係後來就成為實踐者啦。 係，咁所以今日就幾好，幾好賺喎，不如賺埋啦。 嗱，呢個錢好唔好賺咧？慢慢傾，因為有啲人咧係賺唔到嘅，即係例如 Eric Zhang Levy， 就係一個賺唔到無厘頭文化錢嘅一個導演。無厘頭文化對於你嚟講係咩 ，Eric Zhang？ 係真係好難嘅，因為我覺得無厘頭其實佢係有一個好認真嘅元素喺度嘅，即係如果有啲嘢咧，你純粹好笑，即係廢話咧。唔係無厘頭嘅，佢係有啲嘢想講嘅，有啲似是而非嘅，但係咧，你總係捉摸唔到究竟佢想講啲咩咧？嗰種又認真，但係又令到你好笑嘅荒謬感咧，就係無厘頭。 嗱唔知真係純消費者即係極端消費者嘅呢一邊， 極端即係消費好多喎。 係消費好多，而且完全唔識 create 或者點樣。我哋通常咪講有啲嘢驚喜，咁就係、是情理之內，但係就係預期 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嘅係啦。咁再我嚟講咧，無厘頭咧就係、是、佢連情理都係之外嘅。係啦，即係你聽起上嚟嘅時候，唔單止意料之外，佢係連情理咧都之外，所以咧你驟耳或者驟眼睇起上嚟嘅時候咧，你唔係太知道究竟咩事啊？你講緊乜嘢啊？咁某程度上咧，少少學術嚟講咧，就叫做 unfort 嘅一個 association。 咩意思？ 即係話咧，係非想像性嘅聯想，即係你嗰個聯想咧。是不是一般想像你可以聯繫得到的。是啦。咁只不過呢佢又之後係可以你好似睇返個脈絡喎，可能係一個解釋啊，或者仲有其他嘢嘅反應發生啊。咁所以大家呢先至覺得係啊原來係咁樣啊。係啦。咁嗰個嘅俾佢嘅驚喜呢係比起一個佢喺情理上面可能都可以推演到嘅情況之下呢當佢諗嘅時候呢咁可能係會更加大囉。 即係喺我自己嘅理解就係佢可能係一個已經跳咗幾個 step， 反而係其實佢唔係廢話添。佢可能係佢省略咗好多廢話而去達到一個最 end 嘅答案。即係好似我哋計算術咁。一條題你中間可能有好多個過程去計，但係全部省略曬佢。我淨係要個結果得啦。咁譬如你問咁想俾我食飯，我鍾意藍色。咁即係好明顯喂。上次咪去過嗰間藍色餐廳咧、或者係喂，我從來未見過有食物係藍色嘅。嗰次過去嗰間咧就食到一碟藍色嘅飯啊，咁我就想去嗰度咯。即係嘅意思。咁但係佢中間已經跳咗好多啦。咁啊直接講咗個答案。咁喺一般人嚟講，可能就係、是、咦講咩啊佢咁。因為你未必跳到即係你未必咁快跳，你要按部就班噶嘛，你要一個 step 一個 step。哦咁。咁所以點解可能會造成好多好笑就係、是、咦哦原來佢講緊呢樣咁你已經但係佢已經講完啦。咁喺你預想之前幾步講咗或者已經做咗咁你就嗰、那個突然感就會令到你覺得好得意。 咁所以我再講清晰啲就係、是、其實個情理之外呢又唔係之外喎。即係都係之內喎，意思係其實喺你一同二，即係兩個嗱，去邊度食飯？我中意藍色，就咁聽就係情理之外啊，即係完全唔合邏輯。但其實阿聰個講法就係合邏輯㗎，只不過中間冇話俾你聽啲邏輯，我淨係話俾你聽一頭一尾，你就聽落去咧好似係合邏輯，但係最後係要合邏輯嘅，因為如果咧完全件事唔合邏輯咧，佢真係會變廢話㗎嘛， 係唔得㗎。 佢真的要解通 的、一定要其实一定要即是我自己理解就是一定要合理添。只不过是我的 表現出嚟嘅方法或者我嘅演繹係同你一般人或者聯想到嘅係有個區別， 有分別， 係啦，而一個區別幾大添，你就會預想唔到，然之後有得一個咁嘅結果，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呢個過程係哇，即係好匪夷所思，我都解釋唔到點解你會用呢個方法咧咁樣，咁但係，咦，佢又其實又講得通喎。即如果你一講不通咧，呢句就真係純學你話齋，就係純一句廢話啦。咁廢話唔笑嘅喎。即係你最後唔通咧，原來係唔笑嘅喎。即係好奇怪的一樣嘢，但你一定要通咗，就會笑。即係譬如我好中意食蛋咁，即係個角色我好中意食蛋。咁個蛋掉落地，咁我都要食噶。因為我啲寶物嚟噶嘛，即係我寶藏嚟噶嘛，對我嚟講好命咁緊要噶嘛。咁係咪佢就算掉落地，我都要好好珍惜佢，嗱一聲都喺佢未污糟前。咁其實你平時嘅生活上有可能都會遇到呢啲事嘅，係咪？即係有啲人就哎呀跌落，喂冇曬，即嗱一聲攞翻佢，然之後沖一沖佢就食。其實個道理一樣啫嘛。咁只不過我跳咗中間嗰啲 step， 我唔會拎佢沖啊，唔會拎佢洗啊，唔會咩就咁落去就。 但係呢個同我哋讀一般笑話有咩分別呢？嗱，因為一般笑話我都係咁樣讀噶嘛，即係嗱，理論派喺呢邊，理論派就係話哦，笑話嘅讀法就係由出發點係 A， 去到個正常人去嘅目的地咧就係 B。笑話咧就係你呃聽嘅人咧覺得你行緊去 B， 最後你行去 C。而 B、C 的距離越大咧，個笑話效果就越大啦。但係呢個都係㗎，同剛才度話無厘頭都一樣。但係無厘頭係一種特別形式嘅笑話，又好似同一般笑話又唔同喎。點樣理解呢？ 無厘頭可能會有一個最重要就係個 N 位可能唔同嘅，即係結局。即係普通嘅笑話可能係即係學你話啫，就係我係起為係 A 嘅。我用 B 嘅方法 fit 你，其實我要去 C 嘅。但係其實無厘頭可能係。我起為 A 嘅，其實我答案都係 A 嘅。我兜一個圈，但只不過我中間嗰個過程係 B、C、D、E、F， 全部嗰啲，你會選擇用邊個咧？唔知道。即係你估唔到嘅。最後我用 H。 我聽到有一種其實係咪一種真誠嘅感覺啊？其實無厘頭同埋笑話嘅分別，譬如話，即係我腦裏邊已經好多周星馳嗰啲片段喺度。譬如話佢講哇史坦尼夫斯基嗰啲演技方法嘅時候，其實譬如話佢點解咁講呢？就係佢唔係淨係想你笑，而係佢真係嗰個角色係好中意演戲嘅，好想去話俾你聽佢心裏邊諗乜嘅，所以佢係其實好真誠㗎。佢講 A， 其實佢真係 A 嘅，不過佢就係 skip 咗好多嘢。我唔理你覺得我。我係咪太天真也好，太認真也好，我就係好赤裸地同你講我有幾中意。而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其實啊，好似好無厘頭啊，因為佢唔係淨係其實想你笑，其實佢都有種真誠想表達俾你聽。其實我都想你感覺到我中意呢樣嘢。 其實係啊，係一個好真誠嘅荒謬。 係啊係啊，真誠嘅荒謬。 係一個好真誠嘅荒謬，因為你譬如你喜歡史丹尼夫拉斯夫斯基冇問題。但你不要放在這個 situation 嘛，即這個 situation 是荒謬的，但是他堅持，那就變了一個矛盾和衝突了，那就會爆了很多即係你意想不到嘅嘢出嚟，當去到意想不到咧，你就覺得哦無厘頭啦。 我覺得這個係個重點，因為無厘頭同一般笑話其中一個幾明顯嘅分別就係佢個荒謬感係大好多，亦都因為荒謬咧，令到我哋誤以為佢係冇深度。荒謬的基本上就是我們覺得是淺層的嘛，但我們有種感覺、種情感。但是你要掘下去呢，因為它荒謬就是那個存在意義，它就沒得掘下去的。無厘頭有一種這樣的特色，有其他笑話未必是的嘛，它可以是笑一些叫做是吧權威又好，笑一些叫做定型又好，社會的定型又好，我們可以好像可以有一些叫批判性思維在裡面找到，都未頂的。但無厘頭有一種很特別，就是它好像很薄的，好像是語言遊戲，好像是一個玩，但同時間又很直接令我們發笑，這個是無厘頭文化的特色。 我覺得更加多少少的，因為例如你可能很多的戲劇都可以很大的荒誕感，但是你未必會一定會有笑或者其他的感覺。我覺得重要它是不是太現實的，即是類似就是剛才那樣，喂你 問你食飯咪去食飯咯，你無端同我講藍色做咩啫？同埋同嗰餐飯有咩關係啫？即係佢覺得嗱，你可以聯繫到個好似嘅情理，但個情理係好似頭先 A B C D E， 大部分都係情理，最多去到 F 啩，點知你又出 H？ 係 啦，係啦，即係嗰個情理可能係會少嘅，而且咧。在現實情況當中是很少的，我 咁你幸運啫，你啲伴侶咁咁合理， 好正路喎， 係咯，咁冇 咧，即係泰國非現實嗰層啦。例如咧，我嗱呢個好少就嗱，因為咧我成日都會覺得咧，好多嘅無厘頭文化嘅劇裏邊咧，其實佢包含咗應該係有一部分係無厘頭，有一部分咧係。喜劇嘅 formula 出嚟，但係佢係混雜咗， 有一個故事，然後裏面可能有啲無厘頭嘅短打，通常係咁樣嘅配合，我感覺上好似係咁啊。等陣先問翻著作部， 例如即係話他個名都可以，他來自江湖嗰度劇咁樣，好少嘅啫。有一度咧就係梅小慧同阿星馳喺度傾偈噶，星馳揸車噶嘛。咁佢揸車嘅時候咧，佢無端同阿梅小慧講嘅時候，咪正正常常咯。佢講嗰時無端話：，喂，你去食飯。 係。 哦，即咁樣，咁你講乜啊？即其實嗰段咧，我相信咧係啊，應該係可能有個演員咧就覺得，哇，好悶喎呢段，即係可唔可以搞啲嘢啊？咁樣。咁佢會將佢蹬咧嗰架車咧。即係放大2,800,000倍，跟住好似同你講嘢，跟住佢個組合出嚟嗰句咧，就係騎呢同埋好笑，同埋好唔會咁樣出現嘅啦。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情理，你可能喺嗰度會講嘢嘅，但你點樣都唔會諗到佢會用震呢一個嘅情況嚟到表達講嘢嗰個情況，即係一個 H 嚟嘅，而當中咧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係啦，即係或者 係演繹得幾好咁， 係 算唔算啊？ 係啊， 我唔知嗰個情景啊，即係雖然其實唔係好大嘅一個笑，但我講嘅時候我覺得好好笑。 其實佢想瞄咗某幾個字，唔想 係嗰啲。佢特登瞄咗嗰啲，就係你會腦補翻入去咧，就覺得會好好笑咁嗰只。係咯。 關於無厘頭文化咧，其實佢已經成為一個日常生活會操作嘅東西。從電影到生活，有啲人講嘢都好無厘頭嘅。翻嚟再講下先。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下無厘頭文化。無厘頭呢個字咧點樣嚟就眾說紛雲嘅。 嗯， 有啲咧就有啲不雅， 講唔講得噶？唔講得， 唔講得。有啲講得嘅，有啲講得嘅，即係例如話係即係冇頭冇尾啊，或者即係 解釋唔到， 解釋唔到啊等等咁樣啦。咁就用咗呢個字，因為而家都唔需要再，未必需要太追溯翻佢即係個源頭啦，因為大家都會咁用呢個字啦。 嗯， 但係我想。剛才補翻嘅就係話，我哋一般會覺得無厘頭咧係一個叫做演繹方式，或者電影啊，或者對白咁。但其實佢已經變成文化嘅意思就係咩咧？好多人講嘢咧係趨向無厘頭嘅，即係嗱，即係意思係佢好中意無厘頭電影，然後佢講嘢咧會變得好無厘頭，而認為嗰個自己係好好笑。 係， 咁所以個文化意思就係咁啊！佢開始影響啲人， 好危險㗎，其實，即係佢好多係㗎，我身邊啲朋友都會好多受影響嘅，大家都係嗰個年代嘅時候，但係佢忘記咗個合理性之後咧，就真係變咗廢話，就大家，咦？即係大家係咁啊，唔識笑喎，但係係佢係點解啊？咁即係查字典都唔明喎，咁就即係會好多時出現呢啲咁嘅情況，但我反而覺得佢影響。社會或者影響咩咧？就係、是、我哋嗰陣時其實每出日出完一套戲咧，我哋最中意嗰年咧就行年宵，同埋行啲鋪頭，就唔知點解多咗好多衍生品，就會產生出嚟嘅。咁就發覺，咦？乜呢啲都～一張接凳都好值得去講咩咁， 或者攞個對白，然後就變咗個公仔咁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我呢個係嗱近呢幾年或者呢幾年咧，真係少咗之後咧。 嗯， 我講真啦，我自己行年宵嘅時候，我都揾唔到個創意去邊，即係冇曬呢啲。 係， 而家係嘛？ 你講得都啱喎，年宵係一個即係。一個聚集， 即係嗰年嘅 嗰一年 過去咗嗰年嘅一個總結嚟㗎嘛。 指標係啊，而且佢真係衍生咗文化嘅一啲俾你睇到嘅情況咧， 是自從少了啲無厘頭嘅文化嘅，可能喺戲劇裏面或者其他，咁喺嗰度嘅創意都會少咗喎。因為我其實覺得點解呢件事喺香港會有呢，我唔知同速度、效率、快係咪有相關？ 點樣講 呢？我開頭咧就以為我話啊嘛，非想像嘅一啲嘅聯想啊嘛，即係話你點都棘唔到由 A 去 H 嘅，係啦，但係佢係有少少關聯，但係你點都棘唔到噶啦，一般情況係啦，我以為係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咁我開頭諗住嗰個快咧係嗰個人嗰個聯想性咧係闊到不得了，所以佢可以棘到好多嘢。咁但係咧，而家頭先聽完阿聰所講咧，其實可能真係個速率即係。類似就係話，我話問你係咪去食飯？啊，舉個第二個例子，提示我哋自己都經過，即係例如就係話，你唔叫我落車嘅咩？咁呢個阿聰講噶，係啦，跟住話咩落車啊咁樣。 問你食咗飯未？ 係啦，問你食咗飯未？跟住你話你自己你唔叫我落車嘅咩？咁樣，咁啊，根據阿聰自己應翻啦，即係嗰個情況係。 咁我頭先咪就係、是、前幾步咪就係、是，哇！我趕住過嚟。淨要拎住咁多嘢，跟住就跳咗上車啦。喺架車度啱啱先落車，你見到我啱啱落車，你覺得我有時間食飯咩？即係咁嘅意思咯。 如果觀眾睇唔明佢哋講咩咧，唔緊要，我哋今日係講無厘頭文化嘅，係一個一個。 我哋好啱。 但係呢一個高速，這個叫做不合常理，係咪就係例如 Eric 呢一輩？或者呢一流啦，有啲人就係唔 buy 無厘頭文化。 對於我哋年輕一輩嚟講咧， 唔該曬。 頭先你提 嗱呢句真係好笑啊！ 係啊，呢句好笑， 無厘頭， 而且完全聯繫唔到嘅。 多謝導演。頭先你講年輕嘅時候，我諗一樣嘢，其實無厘頭咧曾經係一樣我哋好常用嘅社交工具。 嗯。 因為譬如話年宵，你行年宵，可能呢啲嗰一年興嘅嗰啲嘅無厘頭笑話或者詞匯啊，你就會好容易同人打開話匣子。同我聽過一個。我唔知係邊個心理學家，定係其實係某一個人隨口講。 唔會姓黃噶嘛？ 就好似係喎，好遠下咁。 呢個都係無厘頭啊！ 咁咧，佢就話其實有時無厘頭呢啲咁嘅笑話咧，係我哋人啊去保護自己，或者係同人建立一種社交距離嘅一個好方法。因為呢樣嘢第一冇殺傷力，第二我又可以好似同你係。開始到講嘅，咁佢其實係一種好好嘅社交工具。譬如我而家同啲學生，譬如話，佢傾偈咁樣，咁我梗係老人家啦，佢年輕一輩啦。咁我第一句就，喂，你老 best 係邊個啊？咁樣，即係呢啲就佢即係好似係懶係要同佢係同一輩咁。咁其實係好無厘頭嘅呢啲咁樣嘅講法，但係就會令到好似嗰個話匣子打開啦。所以我就諗啊，而家譬如係咪一種？譬如行年宵啊，呢啲咁樣嘅社交場合活動，可能疫情之後我哋又越嚟越少嘅時候，連呢啲無厘頭嘅嘢啲創意啊，好似都慢慢少咗啲咁。 我覺得可以再早啲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要咁樣講，就係無厘頭同整個香港文化或者社會變遷嗰個條線啊，要梳理翻，因為最早其實佢真係一個表演形式嚟嘅，係咪？即係好翻，即係可能阿聰會再熟啲，就係早期其實我見到梁醒波波叔佢哋。 是啊， 其實佢哋都係一啲無厘頭演出。 今晚師曾啊，佢哋都係㗎，即係講講嘢無端端唱起歌嚟跳舞，咦？哇！跳舞跳，咦？明明喺地下，仲要跳到上九樓喎！哇！喂，幾時翻落嚟啊？突然間一刻又喺翻地下度繼續講咁。 係啦， 即係都好嗰陣時，我哋都我細個睇嘅時候，我都點解嘅咁？但係後來又發覺唔需要睇下，唔需要太深究點解，因為佢入邊仲講緊內容。 係啦， 即係首歌有內容嘅原來。係細心聽下好啦。 咁從一個表演形式變成例如電視啦，然後電影啦，跟住開始普及去日常生活啦，係去到大概我諗九十年代尾千禧年之後，大概就無厘頭嘅文化開始有一種變啦，我哋開始慢慢感受到。 嗯， 其中一個咧有一種解釋嘅，就係話呢個係好關，因為其實香港文化所謂社會香港嘅文化咧，好多時係受到整個流行工業所影響嘅，即係流行工業去行緊呢一套。咁你就會發覺，咁就影響到大家講嘢啦。即係有啲人好似你咁有創意，就自己講啲無厘頭嘢啫。好多人就係背台詞，就當自己無厘頭噶啦嘛。即係佢只係背咗人哋嘅無厘頭台詞，然後就覺得自己好似好好笑咁。咁嗰個就係流行工業影響日常生活啦。但係去到千禧年之後，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個電影工業嘅轉型啦，開始要好多我哋可能好多片係要即係 服務不同語言，甚至即係唔係講廣東話嘅觀眾嘅時候，無厘頭電影好似可以少咗。咁呢樣嘢係咪又影響翻即係個社會咧？有人係咁樣去理解嘅，我唔知阿聰覺得係咪都係有咁轉。 我都會有咁嘅感覺嘅，同埋但係又調翻轉講就係話好多電影工作者或者拍戲嘅人，咁佢過去嗰七八年或者十年，佢係做緊呢啲，但係其實佢都會進步嘅。即係佢亦都已經去咗第二個層次啦，即係佢可能上咗一個 level， 或者上幾個 level。咁但係佢已經開始覺得，咦呢啲太我做咗十年嘅咯，太簡單咯，而家仲要做咩？咁我已經可以咁做嘅咯。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寫，而家寫劇本，寫完之後可能三頁紙嘅對白，寫完出嚟，大家係會嘗試挑戰一下，點挑戰呢？我呢三頁紙對白都冇講，我哋演出嚟。咁呢個係一個難度嘅升呢嚟嘅。但係呢喺觀眾嘅層面就係唔好啦。你做返十五年前嗰隻啦，我淨係想要嗰隻，就好似我哋睇卡通片，即係你可唔可以做返舊嗰套啊？舊嗰套我想有啲，我覺得有味道多啲啊，即係咁樣。 因為你個提升係嚇，我由巨像變抽象，冇啦，你俾翻啲巨像啲我啦。係 啦， 你由對白變成動作，你俾翻對白我啦。即係好多時候個觀眾都係去到咩？ 觀眾都唔想長大噶嘛。 係，但係同時間亦都係流行文化，佢真係唔係睇藝術啊嘛。嗱呢個真係有排傾，因為嗱睇唔明嘅嘢，其實好多嘢都睇唔明嘅，唔係淨係無厘頭。我哋話睇唔明，無厘頭咧你睇唔明，但係佢有情緒俾你，就係、 是、 你會笑。有很多嘢嚟哲學，你未必睇得明。 系， 然後你俾你嘅情緒就係沉悶，你唔搞佢啦。 眼瞓。 係啦。咁抽象藝術又係啦，你睇唔明啊。咁然後，但係佢俾你嘅情緒又係 都係眼瞓， 又係眼瞓。咁又唔搞佢啦。但係唯獨是無厘頭文化就係佢既可以令你唔明，但係咧佢俾到情緒你咧，你就繼續會睇。呢、這、一個我覺得同亦都係同香港文化一個或者社會嘅關係，就係剛才阿 Mills 有接觸到我認為係當我哋。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個高速成長的時候咧，快啲啊，唔使俾咁多好深度，我要睇曬成套戲，我先知識笑嘅。我嗰片段嗰兩三分鐘，你能夠令我笑，我笑到我就 OK。你繼續刺激我笑，嗰、那個係同我哋個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即係資本主義社會個邏輯或者運轉其實有關係。 甚至乎係我覺得直接有關添，同埋同個。經濟社會變化，我覺得是完全切合的。點解無厘頭文化？我覺得到而家，甚至乎你睇啲短片啊，其實佢都係走緊嗰個路線。你諗下，即係咪喺個巴士站，跟住應該大部分等巴士或者咩，佢就做第二樣嘢，係啦。但係當然嗰樣嘢咧就變為唔合情理，佢做唔到無厘頭文化嗰種嘅精髓，但係佢想跟嗰條路。點解我哋會咁著重？咪就係嗰時都係我哋嘅。潮流、流行文化、電影、藝術，甚至乎經濟是最旺盛的時候，所以呢那時整個香港甚至乎現在大家都會很記得那個時候最緊要那些的潮流文化，而那個時候呢我認為就是那時候的喜劇和個無厘頭那個情況，所以跟個經濟而創作人又好或者是其他觀眾大了，他亦都有不同的變遷，社會的需要我還可不可以這麼笑得出呢？那種聯繫是不是還是這麼對我來說這麼精闢呢？是啦，精闢原來我是一個苦笑的 那個情況，那件事就已經開始跟無厘頭文化，我哋一開頭喺最盛極一時嘅時候咧，係有少少隨住社會啊、個人成長啊、經濟啊，係變遷咗咧，所以佢慢慢好似淡化咗，或者變為一啲我覺得啊，係產生咗好多唔同其他情緒嘅無厘頭聯繫咯，而唔係純粹係喜劇同埋笑。 我自己覺得係而家其實市面上都充斥住。大量的無厘頭文化，不過不笑。 例如呢 大家覺得正常了。 是。 即大家覺得正常了呢件事。即可能你會譬如啊亂咁噏，即有啲電影而家係仍然係講緊即攞把機關槍掃個人喺兜一兜面掃唔中喎。但而家啲人係咁樣睇㗎喎。佢覺得合理㗎。咁 咁我就，但呢個最好笑嘅，其實，即係點解你會覺得合理咧？即係咁，咁同埋有人會因為掛住睇電話出街俾車撞， 嗯嗯， 咁佢哋覺得合理， 嗯， 咁但係我哋嚟講嗰陣時就係會覺得呢啲就係搞錯啊，即係， 嗯， 你只要放大少少就好少啦，但係而家啲人唔會笑，因為。而家嘅生活 喺社會上發生 嘅係啦，佢哋係好多係生活咗喺呢一個裏面，而佢哋已經覺得睇電話俾車撞有乜出奇？ 嗯，喺一個荒誕嘅社會裏面，要再去度荒誕嘅無厘頭咧，應該係更難嘅。翻嚟講下有冇一啲人係可以咁樣做到嘅咧？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下無厘頭文化。咁啊，剛才講到無厘頭文化同香港整個城市嘅成長好似有關係，即係個無論經濟體嘅變遷啦，大家對於自己生活嘅一啲期望啦。其中一樣嘢就係、其實無厘頭嘅情節或者故事，好多時好似都係好關顧緊小人物同埋草根嘅。我認為呢個都係同整個大環境就係對。資本主義社會影響香港的變化，然後大家心態上作為打工仔等等的共情，其實是一個很緊密的聯繫。 是啊，即是首先就是大家那時想起飛，所以呢那時的小人物不同的職業的時候，他們都有一個盼望在這裡，所以他入去的時候是拿到那個共鳴感，但是當他在掙扎想起飛的時候，即遇到可能很多荒誕啊，個貧富懸殊啊， 被欺壓， 係啦，被欺壓啦，呢啲嘅情況咧，咁佢哋又有個同感，係啦，而當中咧，有時候個小人物又可能係最終係佢有一啲發圍嘅，或者有一啲小成就嘅，咁呢個亦都係好切合香港嗰時候大家起飛，跟住大家嘅經濟狀況係。比較小康啦，去到嗰個情況，有一個麻麻地嘅情況去到小康，我覺得呢個都係幾有關，所以喺嗰個時候係應該係特別大家中意，而一啲可能係有權力嘅咧，通常就係佢俾一班小人物咧去整到佢之後咧suffer 嘅，即係有問題嘅，咁呢個亦都係當其時係好中意嘅情況。 我即係譬如。即係九十年代一定係無厘頭文化係好興盛嘅時代，但係我覺得佢而家其實唔係冇咗，即係呢個風氣咧，佢唔係淨一個風氣，呢個文化其實已經係內化咗喺我哋日常生活，所以就好似冇咁著跡，但係其實咁樣係顯得佢影響力更加大，因為佢唔單止淨係一種電影嘅一個題材，入咗血入咗肉，而而家其實雖然好似話啊好笑嘅電影冇以前咁多，喜劇個比例真係低咗好多。但係你見到譬如話YouTube 啊，即係啲網上嘅頻道啊，一啲我哋打開社交媒體嗰啲短視頻啊，係好好笑噶，係好無厘頭噶。其實即係反映到我哋其實咧嘅觀眾對於呢一啲嘅內容嘅需求係冇喐過嘅，我哋係想笑嘅，我哋係想睇一啲嘢係。令到我快樂嘅，令到我覺得無釐拉更，同埋對於小人物嚟講，呢啲先係我貼近我生活嘅嘢，係帶俾我呢種感覺係冇變過。 但呢一度就承接一個説法，就係話，哦，唔係冇咗無釐頭嘅需求，亦都唔係冇咗無釐頭文化，只係我哋冇咗個匠人去鑄造好笑嘅無釐頭。因為有一段長嘅時間，就係我諗周星馳三個字，就。深刻代表了無厘頭， 代表咗， 但係亦都大到咧，好似冇人再能夠做到咁。即係呢個又係咪真係一個事實？ 嗰陣時冇辦法嘅喎，即係我哋嘅成長年代啫嘛。其實咁佢紅爆十幾年香港嘅影壇，就喺我再之前，即係我哋呢再之前就係許冠文、Michael Sir 都係㗎，佢都紅爆咗好耐好耐嘅時間，佢都係十幾年嘅時間。即係我呢兩代嘅少將。即係影響我哋係好大好大噶嘛，咁而你就甚至你譬如你睇許冠文又好，或者睇星爺都好，佢哋到咗某一個時候，佢哋都冇辦法會再，佢唔係突破唔到，係佢我自己覺得就係佢年齡上已經去到嗰度，佢好難再做翻 以前 再最之前嗰啲噶咯喎，佢當年我廿幾歲就梗係好有活力，我好梗係做到啦咁。 到我六十歲了喎，咁我又繼續咁樣唔得喎，咁變咗就係要再承接嘅時候，你諗下喺過去嗰三四十年或者四五十年，其實得兩個， 嗯， 再承接嘅下一個係邊個？喂，呢、這、一個人好緊要，咁好明顯就係而家嘅機會亦都係比以前少啦，即係以前香港一年有六七八套戲，咁而家香港一年有六至廿六套戲，咁你嘅機會亦都少咗好多，咁你就更加難會有一個咁代表性嘅人物。就算佢有，講真啦，即係我哋好多時拍嘅時候或者度嘅時候都已經度到噶，有亦都有人做到噶，有冇人接受啊？因為大家已經好少機會睇到啦，咁就會。亦都抹殺咗好多好多，講真係抹殺咗好多可能真係有 potential 嘅人，會俾你哋睇到，但大家已經抹殺咗呢個機會。咁所以冇一個咁樣嘅人再出嚟嘅時候，大家就好似覺得，咦，冇人承接咯，冇人承接咯，不如你俾翻以前嗰啲我睇啦咁。 係嗱，許冠先生同埋星爺咁樣兩代咧，叫做有啲嘢好共通嘅，共通嘅意思係。你見到兩個都係好中意去飾演或者創作一啲剛才講草根小人物故事、向上嘅故事嘅。分別咧就係許冠先生，你會覺得個本咧個劇本咧係剁得一個位置，就係文字雕到好曬，好啦齊曬，然後先做。張慈先生咧唔係話唔係咁，意思係出嚟嘅效果有一種好即興性嘅。 係。出嚟個效果係 係啦，效果，所以我講效果，唔係佢冇雕 嗰個雕琢嘅時間就真係嚇死人出嚟。 係啦，但係嗰個咧又好似係通過教育咗觀眾去接受佢呢種即興性，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哇咁兒戲咁樣可以係咁，但係通過年月咧，其實佢教育咗觀眾去接受嗰個即興性，而個即興性咧又令到嗰個演出無厘頭嘅好笑咧。好同個演員或個演出者產生一個好緊密關係，因為你做唔到個即興，你令我信服唔到你個即興，其實就笑唔到嘅。其實呢個就關乎到其實原來無厘頭唔單單係一個我哋話邏輯嘅關係，或者點樣去度，其實都係同個演出者本身個質地好有關係。 係啊，即係好簡單，沙巴斯曾好，波叔梁醒波好 ，Michael 曾好。啊，星爺好，其實大家都好忽略咗一樣嘢，就係其實佢係大家都係個演技係超凡入聖，即係高超到一個你冇辦法相信嘅地步，即係但係佢未必話會好做作或者好演戲嘅方法會話俾你聽，所以大家覺得佢好平易近人，好貼近我哋，但係其實係好難好難演，係真係好難演，即係只不過。我哋行內咪知咯，即係大家行內咪知咯，因為你去到嗰度，嗱，依個鏡頭只係俾你兩秒，兩秒鐘你要由冇嘢到有效果，純靠你演噶啦。咁但係好多喺觀眾嘅感覺就係我笑咗啦，咁但係就忽略咗其實係好難演嘅。 其實都幾難去。又不可以講話百年難得一遇，可能都真係可能可以咁樣講。 我哋八十年後再講， 係嘛？你真係好難會有咁嘅演技，而佢有咁嘅設計或者咁諗法，再遇埋嗰個時候嘅社會嘅情況，咁就會出到一個咁樣嘅匠人。但係頭先 Harry 講有啱嘅喎，即係其實係散落咗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喺度諗緊，定係其實而家變咗好多個唔係咁高超嘅技巧嘅人，喺一個我哋叫社交平台裏面，透過啲短片，其實都喺度散發緊無厘頭文化嘅一啲嘢出嚟。但係就真係我揾唔到一個指標性，一來就係大家唔係用嗰個嘅。演技啊，有啲人可能用語言啊，有啲人可能純滑稽啊，即係類似嚟到做，亦都甚至乎有啲唔係咁切合到無厘頭嗰種，其實有翻個情理嘅聯繫啊。我唔知係咪咁樣散落咗，跟住我哋需唔需要有一個匠人係要代表翻呢一樣嘢咯？ 呢個答案係相當之矛盾嘅。矛盾意思係咩咧？就係我哋講得無厘頭文化啦，而周星馳先生亦都係一個周星馳現象嚟嘅。 即係雷哈佛大學曾經係有一個課程係講周星馳研究。點解要研究佢？就係學術人就係咁啊，希望喺個現象背後揾到個邏輯或者個結構嘅。即係究竟我可唔可以複製到另一個周星馳？我哋可唔可以首先解釋先？即係我哋觀察，我哋可唔可以解釋？我哋可唔可以睇得明點解周星馳嘅成功係點解成功？如果睇得明個成功，嗰啲因素係咪可以複製到咁樣？咁背後就有好多牽涉嘅討論啊，學術嘅知識啊，就係、是、包括個時代本身，例如個經濟本身嘅意識形態，或者人進入咗所謂後現代嘅世界，就係、是、後現代就係、是、哦去中心嘅，我哋唔講啱同錯嘅，我哋講速度嘅，我哋講消費、娛樂至上等等咁樣，呢啲都係個整個大氣候嘅影響。但係講到尾咧，好似都係離唔開個人嘅。即係就算我揾齊曬啲元素，唔係周星馳去做， 拍翻一樣嘅題材， 完全唔得。因為同埋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其實最重要。即係剛才話好唔好笑嗰樣嘢，喂，我聽過啦嘛，聽過就唔會好笑啦。 啊，笑話最難，亦都係因為咁，即係你冇人會聽兩次都笑到咔咔聲。 但係周星馳之所以特別就係、是、大家去睇九十次 啊， 都笑九十次。 第當你第其實你睇第二、第三次嘅嗰種笑就已經唔係第一次嗰種 刺激，有啲唔同， 係唔同，係唔同， 係唔同咗噶啦。 但呢個咪就係解釋緊或者解釋唔到嘅位咯，就係話如果笑話需要咁創新，第一次笑，第二次個價值喺邊？點解大家仲睇？大家仲係好追落去？而周星馳文化因此亦都講緊周星馳現象或者牽涉住無厘頭文化，就係佢唔單單淨係笑。如果我哋淨係覺得係笑咧，其實係忽視咗佢嘅重要性。佢嘅文化重要性係，佢真係代表咗某一個我哋所謂懷舊或者懷念嘅時期嘅嗰種情緒，我想翻翻去。因此而家啲後生佢都會去真係追翻嚟睇，就係佢係一種我唔叫考古先，其實冇咁耐嘅，但係佢會通過嗰個閱讀嗰個睇，去掌握翻或者去感覺翻當時嘅香港係點。 我認為是啊，即係尤其是點解會懷舊嘅情況會出現，係因為我而家嘅狀況比以前差，係啊，咁所以咧因為頭先講得話經濟嗰段時間起飛，香港嘅電影業係最好，嗰時喜劇笑劇係最頂峰嘅。我甚至乎懷疑香港唔知係咪生產得最多添嘅，係啊，即係喺亞洲區，我都幾能夠估計係嘅。咁所以大家喺嗰時候就我要懷念喺我哋嗰一代嘅人，就即刻會諗翻就係無厘頭文化呢段嘅時段，亦都而個代表人物就係周星馳。二我成日揾翻都係揾翻呢兩樣嘢，其他就冇咗。 我諗即係譬如我諗對呢啲巨像嘅追求咧，係唔會冇嘅。大家都希望突然之間聽日就出咗一個哇，周星仲勁過周星馳嘅一個哇，一個新嘅希望嘅人。咁但係同時間，我覺得好嘅地方係而家我哋有咁多好嘅周星馳電影咧，大家起碼可以去，我未必想做下一個周星馳，但我可以做翻一啲經典嘅嘢，我可以將呢個文化去 keep 落去，即係好似我跳街舞，我未必要世界第一噶嘛，我享受緊呢個樂趣，我覺得係咁樣嘅，然後就去等係唔係有另一個人突然之間出咗嚟，佢可以話俾大家聽，我而家有新嘅年代出現啦， 即係球王咁啊， 係係冇錯，球王 每一代都應該有一個。 究竟無厘頭文化可以點樣延續咧？我哋下一節。繼續傾下。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啦，我哋講無厘頭文化。剛才講到咧，無厘頭文化咧，既好似有一啲邏輯，但係咧嗰個邏輯要去實踐咧，一來要靠人去演繹啦，二來就係要精雕細琢。其實度無厘頭係咪真係 哇好痛苦㗎？真係好痛苦㗎，講都冇人信。即係學你話，真係好似好即興啊嘛啲嘢。實在呢個即興就係用一萬次嘅演繹同埋鋪排之後扮到好即興。其實就係全部都係哇，即係嗰個精雕細琢度咧，係即係冇辦法相信。 其實我哋相信痛苦嘅，但我哋想像唔到點開始。因為有時係，我真係唔知係邊度嚟嘅喎。你話度一千次、一萬次，我都一定信嘅。但係點樣度萬次啫？喺邊度嚟咧？喺一個冇前冇後嘅狀況下，點樣出嗰件事出嚟？ 都係首先有個邏輯先嘅， 只不過因為有邏輯，你先成故事先會有感動。但係喺電影入面你又需要 fantasy， 又需要天馬行空。咁喺邏輯上加上天馬行空嘅方法去講咯。咁呢個就係、是、其實根本就係一個衝撞嚟㗎啦嘛。邏輯同天馬行空好多時候就係一個矛盾。咁但係嗰個邏輯就好簡單啦，一件事正常點樣發展應該係點就點啦。天馬行空點嚟呢？好多時候真係度嘅時候喺現實生活。 嗯 嗯。 現實生活好多時候大家會忽略咗好多一啲社會上、生活上一啲好多嘅細節。我哋好多時候就係咁。就正如一個例子就係《長江七號》入面，我做嗰、那個呢、這個地盤工頭嗰、那個嗰、那個形象。記得度嗰陣時初初應該是點嘅咧？大家都冇一個 concept， 或者點樣先會得意咧？咁直至有一次咧，我已經唔記得咗係去做啲咩，因為係出席一個場合咁啦，喺內地。咁完咗之後咧，咁我哋落去，我走嘅時候，咁我就行，我就落咗去先。咁我突然間等緊車嘅時候，喺對面見到對面馬路就咦？有個在路邊修理單車的一位 工友， 其實老闆嚟㗎啦。咁當然佢個所謂老闆咪就係有個帳篷，有幾個車胎地下，有個泵咁，有幾個螺絲批咁咯。咁佢形象就差唔多係咁樣嘅。咁我覺得啊，好有趣喎！佢呢個惡老闆嘅形象，佢鬧啲客嘅喺度。咁跟住冇耐到佢。落嚟嘅時候，喂，過嚟，一齊睇下。結果我哋兩個人真係坐咗，你 講周生， 係啊，踎咗喺個路邊嗰度睇，咁樣又得意。但係呢個係真實㗎，係，即係好簡單。你平時你就算搭車經過，你個路行過嗰條路，可能你對呢一個人你都望都唔會望多眼，因為你冇單車要整，你就唔使望佢㗎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最後就係基本上攞咗九成半啦，就係佢嗰個形象，佢個形象就係一個整喺路邊整單車、修理單車鋪嘅老闆咁嘅形象咯。咁有好多時候就會係咁嚟噶啦。咁呢個形象放咗喺一個地盤嘅工頭入邊，咦？好似幾貼合喎，又幾喺我身上顯示到一啲喜劇效果喎，咁樣咯。 我哋睇到嘅係即係觀眾就係好似由冇到有。無端端你點會講呢句說話？但係原來你係調翻轉，你係發現到身邊有啲嘢，你觀察咗，你比一般人更加留意，然後去分析，然後再提煉出嗰一樣嘢咧。你已經係幫我哋做咗好多步啊！所以我睇落你無中生有嘅嘢，其實係咁樣編排。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就係嗰個選擇好重要咯。即係作為創作人，頭先就係導演同演員一齊去喺。身邊找到那樣東西，因為有很多人可以望的，為什麼望那樣東西呢？為什麼望這個老闆而不是望車呢？而這個選擇呢，就是我覺得是可能真的有天才的成分在這裡，就是那個本能上的你為什麼會這樣做，或者未必是說那些天才，而是說一種本能，你覺得分辨到什麼值得留意多一點。我覺得這種是一種特質來 的。是的，就是他的觀察力，還有我譬如而家我自己嘅習慣都係比較少睇手機啊，或者即係必要就要睇咧，就是、平時都比較少。我都係中意觀察多啲。 行到去街度， 咁多嘢睇，啲街係好多嘢睇嘅，就好多係係會其實係好有趣嘅嘢。 但係我頭先咁樣聽嘅話咧，咁起碼我覺得個開始係明白多咗嘅，似翻咧其實。阿米哈都有講，即係話啲抽象畫其實係由巨象開始，咁所以你個無厘頭其實一定要有個即係基本上個底嗰度再拆翻上嚟。不過咧，聽阿聰咁講咯，我又明白點解你會越嚟越難，甚至乎難到係冇一個巨象可以再重複翻呢件事，因為頭先嗰個老闆咧，佢係一定會上咗啲短片嘅。即係喺現實生活當中，係呢個重要係阿老闆跟住隔離賣粥嗰個咧，你哋太過注意個老闆賣粥嗰個都好爆噶，係啦，咁嗰只，但係你冇，而家都上埋啦，係啦，佢已經見到啦，所以咧， 大家點樣將嗰樣嘢好天馬行空？你喺我生活中行過，平時唔會見到嗰個老闆咧。我而家係可以睇到喎。 即係意思就係以前咧，可能係創作人有一種好特別會去留意同觀察嘅特質。而家就係當大家都自媒體啦，大家都係咁玩社交媒體嘅時候，個個都好似好觀察住好多樣嘢嘅時候，嗰、那個要揾到個獨特性係咪真係相對難咗咧？ 而家係難咗，不過而家有另外一種方法咯，即係而家我自己就會用另外一種方法。而家會大家會發覺一個潮流係變得好千篇一律。 嗯， 即係創作咗一套呢排興呢個風格嘅著衫嘅風格，全世界都著曬㗎，基本上九成九個個著曬咁。咁但係其實呢種風格可能得一成人啱嘅啫嘛，咁其餘嗰八成就好好笑㗎啦。即係乜你都 用出法， 係啊，你都 set 呢種頭啊，即係咁樣啊，咁就變又另外一種另外一種好笑嘅嘢會可能衍生咗出嚟，但係就同以前嘅方向係調翻轉咯。以前嘅方向調翻，而家就喺呢一啲入邊去揾啦。 即係喺個主流度揾。 係啦，咁就哇喺，即係當然啦，哇吹個蛋撻頭好靚，但係你可能又唔係好夠數量喎， 其實你吹個蛋撻頭都已經好係一個造型。 係啊，即係或我係咯，或者係啦，即係或者某位你得個即係可能數得出嘅發量，乜你都咁辛苦吹到個蛋撻頭咩？咁可能又係即係又幾得意嘅嘢嚟。 但係聽你咁樣講咧，我反而係另一個思考就係。是一個擔心，或者是一個好像解釋緊點解無厘頭文化很難再去創造，因為個工業的營運模式的改變， 都是的。 因為一路聽落去就係很多時候要透過度啦，有多嘢未必可以寫得定曬啦。個大故事當然寫定咗，但係嗰啲細 part 嘅東西，每一 part 去雕琢的時候，可能是真係去到最後一秒。甚至去到個場地感受到嗰個互動，先知道係去一個咩位，同埋試到嗰個位出嚟。但係而家嗰個工業，即係電影工業啦，翻去就係、其實好多時係真係啲嘢要齊曬，即係有好多大嘅資本係你啲嘢要齊曬，我要睇過曬，係嘛？有冇犯曬我唔同嘅原則？同埋呢樣要避，嗰樣要避，即係可能涉及歧視嘅問題，舉例咁，又要避咗先咁，所以定曬。因為有法律的意味嘛，咁所有嘢清晒每句句白，好準。佢有另一種嘅雕琢，就好準，你先開到。 係。 咁咪冇咗嗰個所謂空間工業化之下，即係咪再難咗？ 難，因為無厘頭文化好，或者喜劇都好，其實一個好風格化嘅嘢嚟嘅，就好似真係一個某一派嘅藝術家，但係喺工業化之下，藝術家係冇得生存噶嘛。因為我每一樣嘢係按部就班嘅，我每一樣嘢係要好格式化係咁做，就係咁做。我要好簡單，我哋寫完個劇本，其實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喜劇，你睇完你都唔會覺得係。有冇搞錯？呢個係一個喜劇，得個幾廿頁紙咁，你哇，寫到咁，真係呢個係真事嚟㗎。我試過㗎啦，我哋拎過俾人哋睇。即係你唔好玩啦！呢個喜劇。 我聽過一個故仔，行內故仔，話有劇本上嚟啦，點樣嘅喜劇咁樣，就個名係寫咗喜劇。睇完之後，個老實等翻。 有啲想喊咁。 成部嘢唔使改，就係講個名咯。 係。 咁樣做悲劇咯。是咁，即係經常發生。 經常發生，因為真係講真，睇嘅人，如果睇隨便一個人或者。你理解到嘅話，咁你做到大師嘅咯喎，你係喜劇巨匠嘅咯喎，咁點解你唔係帶你去 judge 呢一件事咧？咁佢哋冇即係佢工業化咗之後，就係我每一樣嘢我有卻我應該即係講白啲，就係我唔可以因為呢件事而負上責任噶嘛。佢哋都要保障自己啊嘛，咁咪我唯有 fold 咗佢咯。咁。結果就會好多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咁就淘汰曬，就係、是、喺工業化之下被淘汰。 燒係咪一個比較難啲喺工業化上面處理情緒？ 係啊，即係如果嗰樣嗱，因為咧有啲咩人係可以比較講到笑話，或者會令人發笑嘅，咁其中一個就係要 open to experience 啊嘛。 係啦，即係話我要或者係仲有一個就係 neuroticism， 即係神經質啲嘅，係啦。一個就係我要開放性嘅一個經驗。咁其實呢兩個喺呢格式化嘅情況之下咧，我都發揮唔到嘅，係咪？你唔會俾我突然間神經質話，喂，唔要呢個啦，試下要嗰個啦。即係咁講，就跟住話唔得，我哋講定咗係要呢個嘅喎。如果你要新嗰個，要再審查翻頭先嗰啲嘢。咁其實你係做唔到。如果喜劇或者笑劇係要咁樣嘅話，呢個其一啦。其二，頭先所講就係、是、個演繹同埋嗰個技巧要高超嘅情況咧，都係好難令到我係可以做到。同埋咧，而家我哋話頭先都話散落咗好多人裏邊去做嘅。係咪？但係其實佢哋係做唔到情理嗰樣嘅效果噶嘛？你係要做得好，而當中笑中有淚啊，笑中有悲啊，呢幾個嘅情況咧，都好難令到無厘頭文化再被重複啊！睇上嚟係 我記得有一個真實嘅案例就係、是、啊許冠文先生自己講嘅，當時佢拍半斤八兩，半斤八兩即係經典中嘅經典啦，就係佢有一場戲就係攞住只雞喺度做按摩噶嘛。 嗯， 係。 嗯 他說他拍完剪完之後呢去到給老闆周文懷先生看，周文懷先生說剪了他這一場哪好笑啫，結果他好彩他堅持了，因為片場不夠堅持了下來成為經典。那你說連投資方那個老闆他都不覺得好笑，如果他真的有這個生殺權的時候他去篩選的話、又少了一部經典。 所以我們說無厘頭文化真是一個不太無厘頭的操作，當中很多學問大家真的要留意。下一集的《韓人沙龍》我們繼續談其他話題。